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彭志銘 邵氏的電影,不要說後面無線,邵氏的電影在香港50年代開始,對香港民生娛樂貢獻很大 不只是民生娛樂,不只是民生娛樂,他的意識或令人改變生活 亦是很大膽,前衛的,非常激的 有幾個導演,一個叫孫仲,一個叫桂志雄 孫仲其實拍動作片拍得很好，好東西的，火爆的，沙膽英，那些毒女、陳平，說被人引去吃白粉，然後家破人亡，拿一把機關槍去殺回毒竅，那時是香港百花齊放時代。 那幾部暴力得很厲害，還有你剛剛說的陳平這幾套毒女，他們有外面有很多實景，還有幾套講香港的江湖階層、大哥成，陳冠泰是憑馬永貞起朵，1972年馬永貞有人，然後73、74年拍成機茶樓 桂志雄， 跟住拍這些江湖片，就是他做導演，然後拍一堆香港奇案，這個重正，香港奇案裡面有幾個短片，現在看回是香港電影經典 他有一段是做黑白的天幕，黑白闊文幕，找了一個農夫牧師韓國才做個瓦仔，那個瓦仔在新界被人欺負說他勾人家老婆，然後在新界被當時的陀地或黑社會一路追打追殺，他是寄以一個同情的態度，裡面有一場畫面，說村民 夜晚執著火把去捉他，然後韓國才一個不歪縮，不知道在哪裏，應該在淺水那裏一條火龍由遠至近掉下低垂，然後韓國才一個人走在那裏走後面，那些是馬仔，一路拉馬仔，走在水裏，然後那些渣火把把村民一路在水裏找他捉，這場戲真的不知道怎樣拍 很難拍，因為當時那陣時那種實景，當時那個菲林的感光速度很低，如果打燈、打光就沒有了那種氣氛效果，所以這個很突破的，是得獎的，當時是很厲害的，這一段是很厲害的，得獎的時候 沒有香港電影節,而且人們不會看得起這些所謂任悔道的拳頭枕頭 但你喜歡電影,看到那場電影語言 桂志雄真的是一個被香港underrate,被人低估了,或者被人欣賞不到,他那些戲的火氣,後來麥當雄也很好 昨天吳宇森一定受過桂志雄相當影響 1974、1975年看桂志雄的電影,我們當時揹著書包,套套期待 那些影像之爆炸，進不進去？入不到，怎會入不到？當時未有三級，那時候是影像之爆炸，沒有三級，那時候影像之爆炸，你不是很小時候已經有看很多拳頭枕頭，有看了毛片？毛片當時有沒有？有一套叫《危險的17歲》 有個玉蛋叫米蘭，米蘭很瘦，林真琪不是露了，都是演十七歲，不是那個另外的，那個兩小無知還是什麼的，後來的跟汪宇 做兩小無差版的 韓國才 不是,剛才你說的女國 米蘭,你走了,無謂港人 人家嫁了,無謂勾起這些 不是很好意思,剛才你自己說出來 說漏口,自己壞 說回桂志雄,真是好厲害,還有一套長髮姑娘 又好嘢,長髮姑娘。電影呢就麻麻地,但睇影像。你睇返未有遊客的時候的泰國巴提雅海灘。1974 你睇返,這你環保人士。但個頭也個個就半妹,蒙蒙的喎。當時第一次發明茶花時令景浸遊,然後呢喺陽光叫去分攤喺個石頭到呢,係拍到呢。 那隻叫erotica,情色,不是色情,亦不是藝術,是兩者之間的情色 為什麼呢?因為當時有一陣艾曼樓,法國佬那陣一出 這裏有何凡,立刻學到東西,他直接的宣傳都是香港艾曼樓 當然是好東西,香港艾曼樓後來另一套 不過就不是邵氏 是由我們拉姑做的,香港艾曼樓,應該不知是協理還是在國都市場,在裏面洗澡,拉姑 有浴缸,翌日出來的那些,那個是花開兩朵,零表一枝,這些題是說 但邵氏當時,他有幾套,在當時的華語片來說,很前衛 所以你說邵逸夫是否控制導演,不准這,不准那,其實不是 你有才華的,他一樣欣賞 不過,你桂志雄擅拍飛車槍戰暴力 你走那裡,你走這裡,你不要搞其他樣 現在荷里活一樣,拍鬼眼的印度導演 幾套都是指定你拍鬼片,因為你的強項 那他又對,你成龍拍動作笑片 你弄一套龍的心,文藝片拖著哥哥在擠人眼淚,死直 邵逸夫是完全沒有幻想的 他知道你的強項在這裏,你就拍這裏 你是桂志雄的拍桂志雄的戲不要去拍岳峰、何夢華、何夢華拍歷史劇也好有幾套暴力的也好後來我忘記了 當然做一個情綱好厲害你看看那套天網真是好厲害捧紅一個叫范梅生做這個黏素燦說三郎羅烈和范梅生還有一個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陳立品 那個新聞是原封不動派出去,還有加以藝術加工 怎樣啊?情況很厲害,他就拍照,怎樣啊? 那時候說這三個人為何挺而走險 當然,很多人說邵氏的電影是沒有道德主題 但其實你現在看回,有些導演用了一種很隱蔽含的電影語言 是有道德在處理的 有,劉家良的電影全部都說沒有道德 他說出來,劉家良 那一集沒有直言說出來其實就是他的電影邵氏公司拍的電影裡面是很多不同的很多不同的類型那你夠有一集純情叫愛情的代價秦平做什麼都有還有一套叫夕陽戀人陳培做男主角鄭利多純情秦培做男主角也很純情很多的 各有各看,但我當時中三方3、4日看邵氏貴志雄孫仲,未開場,腳震,害怕,真的當看恐怖片,不是怕警察拘捕,是怕銀幕影像、血腥、機關槍,這些邵逸夫,你不看他斯斯文文 下命令的人拍戲可以去到很盡你現在那些走到一旁你記不記得當時七幾年不怕當時社會很保守鬼佬片都沒有那麼血腥鬼佬片也有那麼血腥 那個年代很暴力 用破鑽石當武當然沒有 你現在塔倫天奴也沒有那時幾年 你只是去電影院看戲當然沒有 你知道70年代的黑社會多厲害，龍虎風雲等拍出來，但邵氏是先行，還未有年紀的時候，社會差，邵氏沒有任何包袱。 去，劈不夠不夠，他就是看片的，下訂單，這裏跟我加多些出張，這不夠很多了，不夠的了，再打多些就不夠了，大佬已經劈了3分鐘了，大佬一個鏡頭，現在你做裸餅，我做裸餅。 你記得有套叫《仇連環》嗎？梳了他算了，加戲《仇連環》就是見腸，即是劏開肚子，報仇也是，劈到十幾十刀，穿件皮褸就搶拾回來，拉回那件皮褸，還有十三太保，第一次在電影銀幕上展現五馬分屍，你問一下姜大衛就知道多厲害，這些影像1973 三七四年真唔真啊？最近嗰陣時，你話係咪中國電影史係冇啊？全世界電影史都少見啊！呢係另類嘢嚟嘅。中國電影史嗰陣時冇中國電影啊！網絡8-1903多。多少天下事，進赴笑談中。光明頂。陶傑、彭志銘。 由於邵氏夫先生監製電影沒有包袱，還有也有的，他看是否賣得的，如果不賺錢就去。那些又艾替、何凡、導演、維美、丹拿那些，那時候是甜梨、當時甜梨沒有露的，性感的，鮮梨湖感那支就是給李漢祥行北方的 《風月小品》那一堆十多套好東西，《風流韻事》《一落也》《風花雪月》《官人我要》是另外楊群兩公婆出來搞生意，其實都受李漢祥影響。 另外那一堆《金瓶雙艷》《風月奇譚》《大軍閥》你現在想知道民國時的舊北平基層生活，包括嫖賭飲吹衣服升上、小販、浴室、醋堂、歸公、車夫 賣冰糖葫蘆那些是什麼風貌呢？你看看那些。你提一個項目，他曾經試過一個鏡頭過，一個鏡頭。真是厲害。Top shot，真係細。嗰度清晰犬馬應該，清晰犬馬，白樓。 哇！俾你一個鏡頭，你見曬咧，市民所講嗰啲小人物啊，嗰條街道， 同埋嗰棟樓咧，有各衰嘢，有啲喺度俾拆白粉，有啲就喺度講數，有啲喺度咧嫖妓，有啲喺度開賭， 佢就係依家就保留翻咧，保留翻當時嗰個風貌不平。 唔係嗰陣唔係俾咗暴鬧咯，話拳頭枕頭毫無底線。 荼毒青少年心靈， 不止左報鬧，左派長城公司仲拍一套去影射佢，叫《迷人漩渦》，裏面用個平凡去扮邵逸夫，隔離有個跟班叫江毅，文化江毅，不過佢唔喺度啫嘛，就幫阿平凡扮嗰個邵逸夫點雪茄。 平凡唔夠，除得唔夠剝曬啦。講國語啊，係咪？唉，為錢啊嘛，有得收啊嘛呢啲。咁佢醜化人哋。我唔怪之得啦，唔怪之得啦。邵逸夫咧，自依家咧都未攞過人大或者政協嗰個位啊。 咁啊唔關事。 咁唔關事，但係攞。 即係呢個世界係好現實，你知唔知啊？ 我感覺覺得我覺得邵逸夫好嘢啊。 咁而家你話佢大時光， 咁嘅嘢唔要啊，大佬。 唔係嗰陣時話佢嫌花唔夠要落嘅喎。 血漿唔夠。 血漿唔夠家嘅喎，喂！而家人哋幾成功啊？喂，你嗰啲道德家，你落道學之事，你唔去，你唔去，撐翻嚟講，你敢鬼啊？ 他們不懂事或者忘記,沒有記性,通常這個世界 這就是中國人選擇性失憶,最卑鄙的 根紅頂白 他未必選擇,真的可能是 你自己去馮平山圖書館,找回70年代左報的娛樂版 你看他如何攻擊邵逸夫爵士 現在你看人民日報,如何說他敬感偉大 這些叫中國人的政治 就是一個字叫醜 不是邵先生醜 邵逸夫可能在後期做了很多好事，他不做了藝術節主席不是好事嗎 沒有邵逸夫,你怎會知道郭美貞、蔡崇力、林超亮這些 怎會呢? 他沒有做好事嗎? 人家就是好事,高又得,低又得 雅又得,俗又得 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寫 一計兩尾的但很好看所以現在報紙問影視巨人後繼無人記者不懂寫他們沒有過去的歷史 他們不知道等於說紅線裏面對粵劇的貢獻 多姿多彩,別人多角度 明晚11點 登絕嶺,看世界 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